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。 稍一收拾，洛明熙便是翩翩卓世家公子的模样，脸上那一抹病态的苍白丝毫无损其气韵，走在淮安城里引了不知道多少小姑娘的青睐。 一国之相下朝野，你就不知道收敛一点？我可是让人在京城装模作样的办着你呢，要是让那些老顽固知道你在淮安城出现，还不知道要怎么弹劾你。 洛明熙虽然看着和气，却是个手腕铁血的相爷，他年纪轻轻便入内阁，势必有人眼红。再者，这几年他为了稳住帝子元的王权，把帝都内的士族几乎得罪了个遍，若不是帝子元强势护短，早就不知道被弹劾多少次了。 我这模样，天下甚少有人能出其二，华服锦袍和素衣麻布穿在身上没什么区别，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 洛明熙摇了摇扇子，浑然是未入朝堂前那副吊儿郎当的世家公子的模样。 切，在朝堂上待了几年，你这脸皮如今厚得都没边了，咱们剑南的姑娘可要另择佳婿喽。 帝子元声音一顿，面上罕见地现出一抹歉疚来。他待洛明熙一直为兄，向来开惯了玩笑，以往倒不觉得有什么，如今一时说错了话，却全是尴尬无措。反而洛明熙一如常态，像是没有瞧出帝子元的神色，折扇一摇便敲在了他的额上。 偏就你话多，凭你兄长的姿色，天下女子熙熙攘攘，还能娶不上媳妇？ 他的坦然更让帝子元歉疚，帝子元敛了眼底的尴尬和内疚，恢复了常色。 堂堂一国相爷，凭模样娶媳妇儿，哼，这话传出去，你也不怕洛老将军打断你的腿？ 你还有本事说我呀？连金岩都有闺女了，你还不和韩烨成婚？在我家老头倒腾我之前，为兄还能先看看帝家主打断你的腿。 心雨跟在两人身后，听着洛明熙吊儿郎当的话，心里酸涩。帝子元脚步一顿，看向洛明熙，认真开口： 等你的病治好了，我再回去。 子元，我天生寒症，药食无益，如今也不过是强拖着日子罢了。 好了好了，这江南风景好，可比京城连天这春雨强多了。 他们走着走着，便行到了淮安城最热闹的元桥下。淮安城在泰山脚底，一向民风淳朴。此时时辰尚早，元桥边灯火通明，行人如织，河边摆满了叫卖的民间玩意儿，很是热闹。 小时候我第一次来这淮安城，还是你陪着我来的。这元桥咱们也来过一次。 17年前帝家满门被斩，帝子元在帝家宗祠前跪了3天3夜，打击之下重病难医。那时候洛明熙也不过是个半大少年，他一路艰辛，悄悄带着帝子元入泰山叩请敬玄国师出关救人。敬玄感念帝家冤屈，不仅救了帝子元的命，还把他收为入室弟子，将一身心法武艺倾囊相传。洛明熙也想起了10几年前的事儿，笑道： 是啊，那时候你病得床都下不了了，我急得不行，一心只想带你上山治病，你却闹着要吃糖葫芦，还要自己去买。我拗不过你，只得背着你在这淮安城里到处去寻卖糖葫芦的人。 我不是想吃糖葫芦，我是怕我会死在泰山上，再也回不了帝北城，这才想去看看这淮安城是个什么模样，再尝一尝糖葫芦的味道。 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。要不是你一直在我身边，可能我八岁那年就活不了了。 说什么胡话？你现在不是活得顺顺遂遂、康康健健的吗？别说这些晦气话。 那你也是，米西，当年你在老天爷面前保住了我的命，这次我也一定会找到治好你的方法，你一定不能放弃。 弟子园看向洛明熙，目光灼灼，眼底似有一团火焰。他一生刚毅果断，极少有求人的时候，可现在他只希望洛明熙能活下来，平平安安地活下来。弟子园望着洛明熙，执拗地要一个承诺。洛明熙终于在他的目光下叹了口气。 你是长大了，都学会驾驭起兄长来了。子园，生老病死谁都免不了，不要太执着了。 弟子园眼底的光亮一点点暗下去。洛明熙轻笑出声，终于收起了他那副玩笑世间的模样，看着弟子园认真道， 但是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不会轻易放弃我这条命。走吧，我们上山。 不待弟子园再言，洛明熙伸了个懒腰，朝一旁桥下船上羞羞怯怯望着他的小娘子们抛了个媚眼，朝泰山的方向走了过去。 趁时辰尚早，把老和尚从洞里给闹出来。他年纪也大了，太晚了，怕他老人家会火得跟咱们跳脚。 他敢，要是他没办法，看我不揪光他的胡子。 泰山后崖，满是垂针的松树下，穿着一身旧袍子的老和尚正盘腿坐在山石上，他抱着酒坛舍不得撒手，引得不亦乐乎。任谁都想不到，这个邋里邋遢、不修边幅、嗜酒如命的老和尚，就是天佑大陆百年来武道的第一人，泰山国寺的净玄国师。 我以为你们帝家的事了了，你也就浪迹四海去了。嘿嘿，想不到老和尚有生之年还能再瞧见你这个女娃娃呀。 净玄左边不远处，帝圣天一身白衣靠在松树下，手里握着个酒坛。净玄已经100岁了，当年帝圣天初入泰山和净玄切磋武道时不过才18岁。在净玄面前，帝圣天这世人眼中的开国元勋、武道宗师，确实只是个女娃娃。 帝家的冤是了了，帝家的恩还没有报。景东宋家藏了20年的女儿红，老和尚，接着。 帝圣天把手中的酒坛朝净玄扔来，净玄忙不迭接着，生怕洒掉一滴。要不是帝圣天身上这酒坛子酒味甚是勾人，他又怎会如此轻易的就被引出了闭关的山洞来？ 叫唤谁呢？跟你家那小丫头一样，不尊重老人家。 净玄轻手轻脚放下怀里的酒坛，把帝圣天扔来的女儿红放在鼻子下闻了闻，一脸享受，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 不过呀，也就只有你们两个最合老和尚我的心意。每次见老和尚我啊，都带酒来。说吧，连你都来了，这回又是什么事儿啊？ 晋南洛家长子明熙，自小便有寒症，前日子元遣人送信，怕是他已经熬到了大限之时。 啊，是他呀。哎，老和尚怕是无福享用你这坛女儿红喽。 大师，此子与我弟家有大恩，还望大师。 我知道，17年前就是这小子送你家丫头来泰山求的医拜的师。这孩子性子执拗， 在寺外抱着地丫头跪了三天三夜，才被松石带到后山来见我。 见地圣天皱起眉，静玄连忙道： 你可别给我脸色啊，老和尚我到底也有一百来岁了，天天啊也就是在这山洞里熬日子，总不能来个人求医松石就给我带到洞里来吧。你家那女娃娃只是寒风入体，休养大半个月便活蹦乱跳了。我见她天资聪颖，地家又只剩她这么一根独苗，便收了她做弟子，也算是还了当年你送我那些好酒的情谊了。只是洛家那小子，当初我便瞧出他身有寒症，你家丫头在泰山习武的那些日子，我帮他调理过身体，本来是有些起色的，只要他在泰山待满三年，静心修行我的混元心法，这寒症未必没有治好的可能。可惜呀，才一个月他就执意下山，不肯留在泰山治病。那时我便告诫过他，若是少年之时他身上的病不断根，以后想要再治便麻烦了，一旦寒气入心便无药可医，就只能熬日子了。这些年我听闻他入了大晋朝堂，更是官拜宰相，怕是耗损心力更深，这身体……哎。 静玄没有再说下去，地圣天沉着眼，瞳中难得有些波动。当年他重伤隐迹在海外休养，地家满门被屠，弟子元又只是个八岁的孩子，若不是洛家和洛明熙暗地里护住地家的势力，又何来弟子元十年后的成王？洛明熙当年执意下山，亦是为了地家。 老和尚，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？ 时也命也，我毕竟只是修武道而非医道，当年他或许还有一丝生机，如今太迟了，就算是我能续三个月命也已经是极限了。 国寺钟声响起，山巅突又狂风大作，惊得飞鸟跃空。两人望着山中石阶上缓缓走上来的一行人，悄然叹了口气。 如果北秦的那个老顽固还在，或许洛家小子还有一线希望。可惜呀。 静玄摸了摸胡子，难得有些伤怀。世间武道能和他比肩的，不过静善和地圣天两人。地圣天出世的晚，他和北秦的那个臭鼻子老道年轻时谁也不服谁，互对了几十年，想不到最后他一个北秦国师竟然用命换了大晋太子的一双眼睛，还真是造化弄人。 他那一身医术旷古烁今，要是失传了也真是……哎。反正你九代也带来了，老和尚我救得活救不活，有你们这一老一小两个地家女娃娃在，三个月的命肯定是要给这小子续的。哼，又要浪费我好不容易存起来的真力。哎呀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就是喜欢欺负我这个老人家。这女儿红啊，我不喝白不喝。 静玄碎碎念的声音消逝在泰山之顶，并没有随着风传到石阶上一步一步往上走的弟子元和洛明熙耳里。弟子元望了一眼不远处尚有光亮的山顶，替洛明熙提了提披肩。 明熙，就快到了。 洛明熙点点头，抬头望一眼山顶。黑夜里，弟子元没有瞧见他脸上的神色和一瞬间的恍神。 你若是不留下养病， 最多不过30便会寒气入心，暴病而亡。小子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 17年前，静玄蹲在泰山之巅，抱着酒坛子警告他，他记得他只回了一句话： 帝家的冤屈和子渊比我的命更重要，多谢前辈，就此告辞。 他告辞离去，此后17年再未回过头。如今他回来，不过是因为他这一生纵死亦在无憾。帝子元的背影在他眼前缓缓化成了当年的那个小小女童。那一年他抱着尚是稚童的帝子元攀爬在这泰山的石阶上，为的也是一场活命。兜兜转转，17载岁月仿若一个轮回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